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我哋讲返嗰三个呢，其实而家两个几月前呢我哋开始諗㗎啦。 係。 咁样呢就係点样搞呢、這个大游行。 大游行。 咁但中间呢就都係波折重重。咁、但波折重之前呢，其实即係我哋应该都夠时间讲，我都想讲返少少关于气候变化最新形势呢，其实有好多嘅基本嘅知识呢都想補充一下。 好、 不過我頭先未開咪之前，我都同阿 Jeffy 講咗，因為咧我呢版咧實在講呢啲 實在 講座咧，類似講座實在太多太多啦。咁所以咧，我而家嗰啲記憶咧好模糊嘅、究竟我上個禮拜嗰個半鐘有乜嘢係講咗，有咩未講咧？其實我腦唔係好清晰嘅，所以就要靠 Jeffy 咧。如果我講下講下又講翻啲重複嘅，即係上個禮拜講咗嘅咧，咁啊要你即刻就停、停我啦、但係有啲咧 ，Jeffy 都講過就話，才哥其實咧，你以前因為我哋而家呢個節目啊，眨眼都成三年嘅啦嘛。咁我呢三年嚟咧，其實之前我都即係好詳盡咁樣講過全球暖化呢個危機嘅。咁所以可能有啲嘢咧之前講咗，咁、但係佢啲唔理啦，最緊要上個禮拜冇講就得啦嚇。因為温故而知新啦。咁、你就算年幾前兩年前講咗，咁而家再講都冇所謂啦。亦都我哋有好多新嘅聽眾啊嘛，即係兩年前可能都未開始聽㗎、好啦，咁我想講返呢，即係全球暖化呢，上個禮拜似乎有一樣嘢係未講嘅。嗱，我當然我講咗凍土嗰個計時炸彈呢、個係最令人憂慮啦，嗰、個惡性循環嗰個甲烷啦，亦都講咗海洋嘅酸化啦，令到嗰啲貝類甲殼動物啦，即係好難做佢個殼啦，咁就係一個致命嘅威脅啦。咁就亦都講到，當然就係話高山冰雪融化令到河流枯萎啦，咁最先可能就會好容易有水災，但後嚟呢就嗰個源頭枯乾啦，即係高山都冇啦，即係長江啊、黃河咁，咁可能個河流呢就會枯乾，咁影響呢就係億萬人嘅生計嘅，咁好嚴重好嚴重啦、甚至引起我哋叫做 water wars， 即係水資源嘅戰爭。咁、而水資源嘅短缺呢亦都即刻就係影響到糧食生產啦。係嘛，都講過，因為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嗰個綠色革命呢，除咗有新嘅品種之外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大規模嘅水利灌溉。咁如果你根本啲水，咁你話啦，水利灌溉啲水喺邊嚟啫？一係就喺河，一係就喺個井，係嘛？即係你望天打卦嗰啲唔係叫水利灌溉嘛？落雨咁平時都落雨㗎啦，係嘛？咁你必定係即係喺河都抽水嚟，或者係打井喺地下水。咁但係呢兩樣嘢咧，都會係因為嗰個全球嘅氣候嘅變化咧受到影響，而地下水主要就係因為我哋已經去到一個殺雞取卵嘅地步啦、我哋抽取地下水嗰個速度咧，已經係遠遠係超過佢能夠自我補充嗰個速度、咁亦都講過，雖然咁講，我從科學角度。因為全球暖化啦，溫度上升啦，咁個陽面嘅蒸發量應該係提升，咁個大氣入面嘅水氣應該多咗，水氣多咗就形成雲啦，形成雨又多咗，咁個雨量係應該上升噶。咁、但係慘就慘在咧，呢啲雨冇錯，即係而家天文台都預測話，就係去到本世紀末咧，我哋嘅雨量咧會上升百分之幾咁啊。但最慘就係話咧，佢個分布會係非常嘅唔平均，好唔均勻，無論喺時間上，因為空間上，咁即係話咧，原本應該落雨嘅地方佢又唔落。原本唔應該落雨嘅地方佢就嘩倒水唔到。同埋呢一系呢就長時間都唔落。一系一落呢就即係我哋所謂真係落狗屎咁落啦。Raining cats and dogs。咁呢個咁嘅特大暴雨呢香港已經開始出現啦。前兩日有冇印象呀、大家西貢呀、嘩嗰場大雨水浸得幾緊要呀、你有冇睇新聞呀、即係成個西貢嗰頭新界浸得好厲害。喺好短時間呢係落咗好多嘅雨量。咁、其實大家住喺香港如果有返咁長一年紀又關心呢啲天氣變化呢你都會睇到㗎。即係呢點嘅特大暴雨呢係出現嘅次數越嚟越多。即係以前呢就係、即係毛毛雨呀、或者中等嘅雨就多啲。而家呢佢一係唔落嘩一落就倒水唔到。咁雖然個總雨量呢可能係變化唔大但個影響嘅分別啦。因為你咁短時間落嘅時期個排水呢係排唔去嘅個疏度唔去咁好易水浸啦。咁大嘅雨呢好明顯亦都令到有個好大嘅沖刷呢就令到水土流失啦。亦都好容易導致山泥傾瀉。真係㗎嗱你諗下同樣嘅雨我係喺五日之內落同埋喺一日之內落即係個雨量一樣嘅、你話啦個山泥傾瀉嘅機會邊個大啲呀 咁當然 梗係一日之內落曬嗰個機會大啦係咪咁佢根本就嘩都吸收唔曬啲水走唔曬咁所以所有而家我哋所講呢其實係好得人驚嘅山泥傾瀉大陸呢鍾意叫做咩呀叫做泥石流或者土石流 啊哦、或者叫塌方、就是但我哋香港一般呢就係習慣叫做山泥傾瀉嘛，咁係好嚴重嘅嘢嚟㗎，曾經玉和道啊有座大廈呢直情係成座冧咗、 哦 啊、你唔知啦，你後生唔知啦，成座大廈幾十層高嘅係冧咗落嚟，就係、是、後面嗰啲山泥嘅就推佢落嚟㗎。好啦，咁亦都因為咁呢嗰、那個如果喺全世界嚟講呢，亦都個土壤啊，即係我哋個表壤嘅 top soil 呢又會係喪失好多，而嗰度係有好多好肥沃嘅養料嘅。咁、 嗯、 其實又喪失咗呢啲即係 soil 喎 ，soil erosion 啊嚇。嗱，其實記住喎、，soil 咧其實係唔係完全係一個所謂叫做自然地理學嘅一個課題嚟嘅。咩叫自然地理學咧？應該咁講咧，其實即係我哋 physical geography 咧，你讀地質學咧，各種唔同嘅水成岩啊、火成岩啊、變質岩咁啊。咁但係 soil 咧。就全部都唔係，因為 soil 其實加埋咧係有生物嘅成分嘅。 嗯， 嚇、啊、大家都知啊、哦，其實達爾文都有研究呢個問題、就是，就係一個好大好大嘅貢獻嚟製造土壤嘅就係咩啊？一個好卑微嘅生物， 捐下捐下， 冇錯啦。咁、就係蚯蚓，仲加埋好多細菌，先至成為植咗好多生物啊、動植物嘅腐化咗嘅殘骸啊、咁半腐化乜都好啦，加埋嗰啲先叫土壤。咁、但係呢個土壤係好珍貴㗎嘛，對我哋農業啊咁樣。咁、但係譬如呢啲特大暴雨又會沖走好多呢啲 topsoil 啦、土壤啦，咁亦都啦令到好多嗰啲雨水咧唔能夠慢慢滲到落去地底，嚟補充翻嗰啲 aquifer 啲儲水層係嘛？咁、所以咧個儲水層就越嚟越儲得少水啊，因為佢啲水都滲唔到落去。但係咧我哋不斷咁抽咧，就抽得越嚟越快，所以個問題就會好嚴重，就是、水資源短缺啦。咁但係另一個講咧，其實。想話講返少少，我都話我幾十年嚟呢對呢個課題我都好有興趣啦，但係真真正正呢係令到我嗰個興趣提升咗好多好多呢，都係十年前有一本書，呢、本書係一個澳洲嘅科學家叫做 Tim Flannery 所寫嘅，咁佢嗰本書就叫做 The Weather Makers 吓、啊、即係天氣嘅製造者喎，點解 Weather Makers？ 但佢一開頭講一樣嘢呢，即係我當時真係唔知㗎，雖然我咁關心呢個題目，咁而家同大家分享下。佢就話原來即係佢嗰陣時係05年出啦，咁佢講早嗰十幾廿年啦，就有好多生物學家係研究啲山區或者係低地啦、即係嗰啲咁嘅生態嘅，即係山腳下面啊咁樣啦，佢研究嗰啲動物啊、植物啊、動物入面有小動物、昆蟲啊咁啦。咁但係咧，佢哋有一個發現，其實最先咧係大家都唔知道，互相都有咁嘅發現嘅，因為佢就研究嗰個區域啫嘛。就話點解有好多嘅品種啊，動植物品種，佢原本呢即係佢個高度呢係好清晰係有個界線嘅，因為佢個適應力或者佢生活嘅習慣呢、譬如呢種品種呢就喺1000米以下先見到嘅，呢、種品種呢就2000米以下，呢種品種就係2000米3000米以下，倒返轉頭都得，你話、有啲品種就1000米以上，有啲就2000米以上、3000米以上先有呢啲咁嘅品種。咁唔使講，大家知啦，騎率越高，嗰啲品種就梗係越少啦，因為嗰、那個即係生存嘅環境就越苛刻啦嘛，係咪即係好惡劣嘅。咁但係始終呢好明顯係有一個我哋叫分層啊，叫 stratification 嘅、因為唔同嘅物種喺佢演化過程入面，佢就適應咗唔同嘅環境嘛。咁、你一隨住上山呢，佢就喺個好短嘅空間入面，因為佢垂直，佢唔係打橫㗎嘛，佢就係已經可以話經歷咗唔同嘅氣候帶啦，咁所以咪有唔同嘅品種囉，咁好合理。咁但係啲生物學家呢，佢最先有咁嘅發現呢，令我驚訝，就喂我研究咗幾十年㗎喇喎，譬如呢啲花仔、或者呢啲甲蟲，好明顯係即係2000米以下先有嘅，點解而家嘩2000幾3000米都發現佢哋嘅蹤影呢？咁係咪即係佢哋嘅分布唔同咗啦，係啦，唔同咗啦，即係似乎呢，而總體嚟講就係、基本上係向高處遷徙，係啦，即係或者膨脹啦，可以咁講啦，即係佢哋嘅生活嗰個領域嘅。咁佢就可能覺得奇怪，但係最先咧，呢啲科學家都以為呢個係一個孤立嘅現象，就可能係呢個區嘅一個現象啫，咁樣樣咁咪寫論文啦咁。咁但係所以點解我哋有時要開呢啲國際會議啦？當然亦都多睇呢啲咁嘅期刊啦嚇。咁佢哋一開會，大家我哋所謂 compare notes 啊，英文啊，咦唔係喎？唔係淨係我哋嗰個區喎，係咪唔係淨係落基山脈喎，原來阿爾卑斯山脈都有喎，係咪或者甚至如果喺中國嚟㗎，咦唔係喎，原來喺天山都有咁嘅現象喎，我哋咁樣。原來呢個係一個世界性嘅現象。咁佢哋當時就明啦，原來唔係一個獨特嘅一個係區域性嘅現象，係全球性嘅，就係因為全球暖化。因為全球暖化，整個地球個溫度上升咗，個溫度上升。咁就自然呢，低地嗰個氣候呢就會慢慢向高地進化膨脹，而高地嗰個呢就會向山頂個方向進化，一路膨脹上去， 因為越高就越凍。 係啦，咁而家呢佢嗰個 本来就越高越冻啦，但呢个冻嗰个速率呢 係 減低咗啦，係咪即係话以前你去到2000米已经冻到不得了啦，但而家冇咁冻啦，以前去到3000米冻到啲震嘅，而家冇咁冻啦，係咪好自然，咁嗰啲物种自然，啲物种梗係唔放过任何机会㗎嘛，係咪咁佢咪所以佢个生活嗰个范围咪一路扩阔囉。咁然後呢個就係全球暖化喺垂直方面嘅一個表現出嚟、嘩係好明顯嘅證據。 佢咁講嘅話，佢應該啲植物會生存嘅空間就少咗喎。 其實呢就咁樣，喺低地嗰啲原本喺低地嗰啲呢，佢嘅生存空間係多咗嘅、但原本呢已經喺可以話係山上面嗰啲呢就慘啦，就少咗啦， 冇錯， 係咪？因為譬如佢話2000米以上先有呢個品種嘅，咁佢可能2000米去到3000或者4000米都冇㗎啦，因為4000米都頂唔順啦，係咪？咁但而家呢因為一路暖㗎嘛，咁佢都適應唔到啦，咁所以佢咪唯有就向上囉， 向上， 但向上係有盡頭㗎嘛，係咪？咁 同埋呢個山 越整越整啊，連泥土都冇啊，就光秃秃嘅岩石啊，或者真係哇凍得好加關，啲風又大啊，所以高山上面嘅品種咧，係一路咧，其實係消失緊嘅。 嗯， 低地嗰啲咧，暫時還可以，因為佢仲有多空間嚟比較膨脹啊嘛。呢個就係垂直啦，就水平方面就更加明顯啦。水平咧就係熱帶嘅氣候其實不斷膨脹緊，由赤道開始咧，其實喺北半球就係向遷徙，即係膨脹向喺南半球就向南啦。咁整個熱帶，咁當然啦，同一時間啊，原本喺溫帶嘅，即係我哋小學生都讀過啦，熱帶、亞熱帶、溫帶、寒帶、極地咁啊嘛。咁好呢個咁樣嘅溫帶咪又向極地嗰兩個方向嚟去膨脹咯。咁寒帶又向呢極地嘅膨脹咯。咁但係佢啲物種要適應啊嘛，所以佢哋有跟住遷徙。但係而家科學家計算過咧，呢種膨脹嘅速度啊，或者嗰個物種要能夠適應佢遷徙咧，係已經超過每年10公里，有啲甚至20公里。其實啲物種係好艱難嘅。以前還可以，即係冇人類嘅時期咁咪遷徙啦。而家點遷啊？周圍都係高速公路，周圍都係城鎮、水管啊、電纜啊咁樣，佢根本都遷徙唔到。咁所以呢就係、出現大量嘅物種嘅滅絕呢，就係呢一個氣候分布嘅改變。好，但我哋休息一陣呢，返嚟再介紹即係全球暖化嘅影響。